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45，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观塘道天桥嘅意外清咗场㗎啦，即係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嘅观塘道天桥嘅意外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电车的声音陪伴着我和很多香港人一起成长。 那些年，张伟记。 小的时候听到电车的叮叮声，就好像一个闹钟一样提醒我上学。现在当我朝头早听到电车的叮叮声的时候，我就知道新的一日又开始了。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到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为大家主持啊。林志恩你好。 你好。 嗱，关于咧就系疫苗嘅问题咧，嗱，见到今日咧卫生署嘅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两个科学委员会咧，今日就开咗会啦，就建议咧就系18岁以上，无论你系打过科兴或者系伏必泰嘅咧，吓打过两剂嘅人士咧，都应该要接种第三剂嘅疫苗噶。咁而第二同第三针之间咧，就应该最少相隔3至6个月。另外咧，专家亦都系建议咧，12至17岁嘅青少年可以接种第二剂嘅疫苗噶。咁有关于第三针同埋即系青少年第二针嘅问题咧，我哋稍后再同大家讨论啦。呢、這个时间咧，亦都想同大家关注咧，就系一啲同疫苗相关嘅话题啦。咁因为咧，就民主党嘅袁海文咧，咁啊接获咗一个嘅求助嘅个案啦。咁啊，呢个嘅求助个案咧，系一位65岁嘅女士嚟嘅。咁佢咧系一位嘅清洁工啦。佢打咗疫苗啊，呢个科兴疫苗之后咧，就一个礼拜内咧就出现一个中风嘅症状啊。咁而咧医院就将个案呈报啦。咁个事主亦都系希望申请呢个疫苗保障基金啦。但系之后咧就被拒绝，然之后咧就知道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就认为呢件事咧就同佢打针咧系无关嘅咁。咁但系究竟啊点样得出呢个评估嘅结论咧？咁呢个系咧当呢个事主咧就系好想知道嘅一个嘅问题啦。咁就袁海文就亦都同事主都认为咧有关注一关于呢啲嘅一啲嘅当中嘅评估嘅过程啦吓，透明度咧好似有改善的地方啊！ 咁而咧，团队咧亦都喺即系袁海文嘅团队啦，亦都喺12月2日嘅时候咧，就帮助事主咧用呢个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咧，就查阅咧相关嘅资料咧，就希望咧索取有关嗰个因果关系嘅评估嘅详细内容嘅。咁我谂咧，一般市民都会关注呢个个案啦，因为始终而家香港咧有一啲嘅工作咧或者工种咧系一个打针嘅压力嘅。 咁而我哋亦都知道明年嘅二月啦，即系政府亦都宣布咧，雇员进入呢个政府大楼都要出示个疫苗接种嘅证明啦。咁所以咧，好多市民都会关心啦，我哋点样确保咧，就住嗰疫苗嘅安全问题有足够嘅保障同埋支援咧？咁另外咧，就系喺香港嚟讲啦，即系心脏病同中风咧，大家都知道，即系本身都系一啲常见嘅疾病嚟嘅。咁点样去评估接种疫苗咧，同埋不良反应之间嘅因果关系咧？嗱，就住陆宇光咧，头先你所讲嗰、那个，即系跟住世卫吓嗰个算法流程咧，我今日都上过世卫个网页咧去睇，其实嗰个流程咧都好详细，即系有成60多页嘅文件啦。咁就交代晒咧，如果要进行一个完整嘅因果关系评估咧，其实至少都有成4个步骤要做嘅。咁第一就系一个所谓叫适评嘅条件啦。咁就睇下咧呢一个嘅个案咧嘅不良反应嘅病例咧，系咪符合嗰个因果关系评估嘅最低标准啦。咁第二咧，佢就有一个好详细嘅检查清单嘅。咁佢就会好系统性咧去审核啦。究竟一啲即系关于个病例嘅相关资讯啦，吓，譬如嗰个个案嘅人士嘅病历啦，去睇下咧嗰个接种之后嘅不良反应咧嘅事件咧，到底可能系一啲乜嘢原因而组成嘅。咁啊，第三咧就是一个演算法嘅流程啦，吓，就系根据个清单入边咧嘅相关资讯咧，获得因果关系嘅流程指向咧。然后第四咧就系去将嗰个个案做分类嘅。咁一阵间我哋都可以请相关嘅专家讲一讲啦。其实具体嚟讲，每一个步骤即系需要一啲乜嘢嘅资讯同埋具体嘅查核嘅程序，先至可以判断到呢一个个案咧嘅一啲不良嘅反应咧，同接种疫苗咧有冇一个直接嘅因果关系。 嗱，必须要讲翻咧，其实都有唔少嘅专家都认为咧，接种新冠疫苗咧个效益啊系大过风险嘅吓，咁啊普遍嚟讲咧都系安全嘅，咁咧即系除非系真系有医生证明嗰个人士系唔适合打针啦，咁、但系咧就系对于一啲喺打針之後出現嘅一啲嘅異常情況咧，咁其實咧嗰啲嘅事主其實都好想知道咧究竟係點解啦，咁而咧就睇翻今次嗰個嘅個案啦，咁佢其實咧就打咗一針嘅科興之後咧嚇，咁之後咧就係出現咗呢個頭痛症狀啦，之後咧就係之後咧就跌親之後咧就出現咗呢個中風情況，於是就入咗醫院啦。咁醫院咧其實根據嗰個機制咧就係去到通報咧情報相關嘅疫苗接种嘅一啲嘅异常嘅事件嘅，咁如果嗰件事件系严重嘅话咧，就会经由咧专家委员会咧去到评估啦，咁咧专家委员会咧就会判断嗰件事嘅，譬如时间关联性啊，一啲嘅生物学嘅合理性啊，或者系疫苗供应商提供嘅数据啊等等咧，去到判断嗰个嘅事件咧就同接种疫苗咧系有冇关系嘅，咁但系咧就系、是、究竟当中可以公开嘅资料有几多咧？咁可能咧呢个或者系如果系嗰个事主想去申请一啲嘅保障基金嘅时候，咁佢都想知道点解自己申请失败啦吓。咁、究竟呢啲过程机制又系点嘅咧吓？咁、不如我哋而家都先请嚟咧就系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同我哋讲下呢个个案先啦吓。袁海文你好， 你好， 你好， 不如都请你讲一次个个案嗰个过程啊，发生咗咩事咧？ 好啊，其实咧个事主咧本身就本身系做紧外判嘅清洁工啦，就系康文署一啲嘅场地啦。咁一开始3月其实都有谂过打针嘅，但系因为见到有啲负面事件，所以就有啲犹豫啦，就冇打到。咁去到8、9月，政府就开始收紧那个政策啊。咁就係如果唔打針咧，就要嗰啲自費檢測啊等等。咁加埋公司啊或者同事咧，都好似有啲壓力咧，俾到佢咧要打針。咁於是者佢就8月咁啊去接種科興。咁基本上打完一日之後咧，已經出現到一啲即係身體嗰個即係情況。咁但係事前其實係冇任何長期病患嘅，即使係可能大半年前睇過下醫生，有啲好似輕微高血壓嗰個問題。咁醫生都係話唔需要食藥啊，嗰啲冇任何呢啲需要。咁如是者咧，咁佢過咗2個月咧，因為人際都已經好好嘅，嗰邊就幫佢郵報。咁第一路咧都冇一啲任何衞生署啊等等嘅人咧，我講翻個情況。咁去到10月即係嗰2個月咧，就聯絡我啦。咁我哋就幫佢咧，因為都知道郵情報道啦嘛。問完之後知道郵情報道，咁亦都叫佢係要申請嗰個疫苗保障基金。咁過咗1、2個禮拜到啦，到10月初，咁就收到個信件，就話拒絕咗佢個申請，因為咧專家就係、是認為咧，專家委員會認為咧係無關嘅，但係就冇解釋咧 点解无关。咁我哋嗰、那个即当然系想知点解无关啦。咁头先林志恩都讲得好好，其实一路政府过往都讲系会跟晒成个算法流程，有四个步骤，有个详细检查清单。其实我只系想起码就攞呢方面嘅资料，呢四个步骤做咗啲咩，有啲咩可靠嘅证据系证明无关，想佢系一一咁样出嚟。咁我本身政府系冇任何机制咧，系俾市民咧有直接联络可以查询到嘅。咁因为我本身系区议员啦，咁地区都有啲卫生署嘅代表咁样联络啦。咁我就问佢，喂，咁究竟有咩联络？咁佢都系叫我翻联络翻佢。咁 OK， 咁即系如果你真系冇咪照做咯。咁如是者，就住我嗰个头先我啲要求，就要求翻交代翻成个算法嗰、那个演算法嘅流程啦，多啲检查清单啊等等啲详细资料啦，要求攞翻个副本啦，同埋记录啦。出咗第一次电邮咧，就佢冇答过嘅，佢只系俾翻咧世卫嗰条 link， 就系话佢哋个演算法流程点做，同埋参考咗嗰啲临床资料啊诸如此类。咁我见到咁样唔做，我再追问多一次，喂，我哋系想要每一步做咗啲咩，点样得出无关嘅呢个结论？咁都系冇再答，都系重复个论点。咁所以我就好迫于无奈咧，咁就要用翻私隐嗰个条例，那个查阅表格嗰、那个表格啦。因为用嗰个表格就应该理论上咧，佢四十日内咧，拥有嗰、那个即系当事人嗰啲私隐啊或者资料嘅记录咧，佢要俾到嗰、那个记录嘅副本俾个当事人嘅。咁就而家卫生署就早前就复咧，话会一月十号之前回复。但系都冇講實咧，係會唔會提供呢啲資料咁樣咯？ 余可文首先想問清楚啲個過程嘅細節先嗱。你頭先講咧嗰個事主咧，咁就係出現中風症狀，就入咗醫院啦。咁啊，醫院就呈報咗呢個個案俾衛生署聽啦。但之後就一直冇人去到聯絡翻個事主，究竟係點樣判斷佢嘅個案、評估佢嘅個案係咪啊？個結果 係完全冇 冇嘅， 完全冇。 直至到即係個事主係想申請保障基金。先至係得到一啲嘅回覆係咪啊？ 係啦，由保障基金嗰個行政方即係AXA 啦，咁就覆封信就話：喂，我哋唔接納你個申請，拒絕咗啦。 我想問佢喺即係個回覆個形式係乜嘢？係一個電郵啊？有冇多少 信件嚟嘅？ 信件嚟嘅， 信件嚟嘅白紙黑字咁樣。 嗯， 只係講個結果係無關，但係就冇解釋到點解無關。 係。 嗯。 咁之後，你哋點樣去問到話，即係個專家委員會個評估係無關嗰個嘅結果，係一個點樣嘅形式通知翻事主咧？ 佢係因為即係安靜嗰度，即係疫苗保障基金個行政方就通知個事主，咁我哋都咁樣知，咁咪繼續跟進落去問落去，想知點解無關？有啲咩證據？有啲咩有力嘅證據係證明無關咯？因為世衛嗰個流程都係。讲噶嘛，如果你话无关，一定要好有效、好有力嘅证据，以至系即使你落作咗落咗个无关或者即系偶然事件嘅决定，你都应该要将嗰啲资料系要通知翻病人同埋家属。但系坦白讲，我见唔到政府或者专家委员会有跟翻世卫呢个指引去做法咯。 嗯。 嗯，据即系你头先所讲啦，即系处方佢完成咗嗰个因果关系评估之后咧，就会将个结果就会呈报俾嗰个相关嘅医疗机构啦。但系就应该唔会直接咧将个异常事件嘅报告咧就联络嗰个接种者或者家属嘅。咁我想知道咧，其实处方系俾个医疗机构嘅报告入边咧，系包括几多资料喺入边嘅？ 俾个医疗机构，其实我哋手头上都唔知处方有啲咩啦，但系我相信。系要做呢一个嘅因果群关系评估，喺一路都强调系跟翻世卫嗰个做法，咁所以我哋咪要将世卫已经公布出嚟成个做法做一次，我相信佢哋都系跟翻呢、這个，跟翻就检查清单逐步做做。咁因为佢处理嗰啲资料全部都系涉及到自主嗰啲资料，得出一啲意见啊、决定啊等等噶嘛。咁所以其实个当事人系绝对有个知情权，知道自己系啦嗰个即系情况系点样被处理，咁我觉得系好合理咁样。 嗯。 咁你觉得点样去做呢件事会比较好一啲呢？ 其实我觉得最底线即係几个方面，一就係、是、嗰个解释呢，我一定要同啲家族去讲清楚，同病人讲清楚。你唔讲呢，就咁一句话无关呢，係冇人会服嘅。甚至係会令到好多佢身边屋企人啦、朋友啦，因为对疫苗嗰个不信任或者佢个犹豫係更加犀利。佢唔会因为话一句无关咁，我真系信咗你啊嘛。 咁即係打完一針之後，突然第二日就即刻出事咯。即係有冇啲有信服你嘅解釋可以即係話咗俾我知咧？咁呢個完全見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解説直接同嗰、那個即係當事人嗰個解説係好重要。咁以至係嗰個機制啦，你頭先衛生署都有講啦，佢唔會直接同啲市民講。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好有問題啦。但係當而家我哋嘅情況更加誇張，係主動問到佢都唔肯答。如果真係咁有信心係無關，點解連答都唔敢答咧？我就感覺咧，政府係好唔重視市民遇到呢啲異常事件咯。就住佢哋個個案，同埋事主都越講越激動。發生咗三個幾月，係冇政府冇衛生署嘅人去關心佢哋，以至去覆診啊，中風嘅覆診，其實都要去到一月底先做到。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呢段時間喺度經歷非常難受，特別係加埋佢本身係可以靠自己有手有腳，佢65歲做清潔工，而家係完全冇工作能力，亦都有個好沉重嘅醫療開支。我都睇唔到我哋而家有任何咩嘅保障機制係可以保障佢呢啲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唔好好處理咧，當 Omicron 我哋而家嚟到係要諗住打第三針，科學委員會都話要打第三針。我覺得呢啲好實際嘅案例，欠缺解釋、欠缺跟進、欠缺保障，只會令市民對打第三針會有猶豫咯。 我知道咧，民主黨有一個新冠疫苗權益嘅熱線啦。其實過去你哋有冇收過一啲類似嘅求助咧？ 好多，真係唔少，雙位數。有一啲打完針兩日內死亡，又系冇一个合理嘅解释，甚至冇解剖，冇验尸啊等等，我哋见到。今日我都即刻又再收到一堆其他嘅个案，都系接种一个短期内出现唔同嘅事故，有啲死亡啦，生物死亡都有。咁你呢个我都系逐个睇咯，而事实上当事人都要处理自己情绪，其实系好艰难。即系琴日即系有事主，我哋一齐出嚟讲到，其实。我覺得佢鼓起好勇氣，都可以證明到其實佢係好絕望、好無助，亦都見唔到有任何幫手。我好記得咧，我哋國家領導人即係董建華先生喺呼籲打針嘅時候，曾經話：冇事㗎，有啲咩事直接聯絡我啦。去到而家，即係個當事人亦都係相信政府想去打針，但出咗事，相關委員會冇關，冇任何保障，亦都見唔到有任何人係可以支援援手，係對佢哋嘅經濟上啊。或者是在医疗上是可以有帮助，咁我觉得呢个是很悲哀的件事。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个事主的情况啊？即系佢中风啦，个情况是点咧？佢仲可唔可以继续工作咧？ 佢咧左半身咧，就已经系好大嘅麻痹，甚至系有啲好疼痛嘅痛楚啊！如果比较大嘅喐动，咁但系都好努力咧，而家系回复紧，做紧物理治疗去努力翻。咁但系似乎咧都系好难咧，系去做翻一个原常工作啦。而佢本身个工作机构咧。除了出了本身那些有薪病假之外呢，其實他都沒有其他的保障的了，甚至好像有些壓力呢，要主動辭職。所以我想他是無論那個經濟收入的經濟上，以至醫療那個開支的負擔上，其實都是很大的。 现在就住邓女士这个的 case 呢，咁你哋就用咗个人资料私人条例啦，去索取有关因果关系嘅评估详细内容啦。咁除咗呢一个嘅个案本身之外呢，你希望整体喺嗰个机制或者啲公开资料上面呢，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 几样，其实呢我之前都有做过一次情况，发现到呢就係、是有啲医护其实係冇情报到嘅。香港似乎冇一个法定嘅要求咧，係啲醫護咧係必須有啲附件事件情報，如果唔情報會有啲咩罰則？我見加拿大係檢討有啲州份其實都要落咗強制呢個情報咧，先至可以嘅，嚟令到即係大家有信心啦。但係香港好似有啲誤報冇報嘅事件係冇任何後果，而好明顯而家同一開始接種疫苗嗰一兩個月嘅情況，而家好多醫護個情況係比較少情報咯。咁我見到呢個係一個即係潛在問題，只會係好似低估咗呢啲副作用嘅情況個數字，而正正係因為呢啲冇乜情報啊，好多見到係冇報嘅情況，我會對而家想講所講話即係比較嗰個病頻率嗰個有效度咧，我係有啲質疑嘅。咁第二就係嗰、那個賠償啦，賠償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啦，那個機制就係、是、不如果佢。排除唔到，即係啲專家如果排除唔到同疫苗無關咧，其實都應該要賠。但係似乎佢而家個處理上咧，

通是跟疫苗无关的一个结论，所以就希望可以更加去透明地去公开这个事件。大家怎么看这个事件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方先生在这里。方先生你好。 你好。 系，请讲。 呢、這个卫生署啊，呢陈肇始啊，同埋所有嗰啲医学专家不断呼吁人哋去打针啊，有个保障啊。你有乜嘢啊问题咧？我哋啲专家都认为系有关嘅，有咩赔偿？原来冚唪唥黑箱作业，市民一无所知，佢哋点样运作？你咁你嗰啲市民点样对你啲医管局嗰啲高层专家官员讲嘅嘢有信心咧？你运作要清楚透明坦白，我哋专家点样审核每一宗过程嘅程序，然后先作出呢个定系点样运作噶嘛？要向市民交代，唔系隐瞒事实噶嘛？你叫人哋专家啊，相信你专家讲嘢，你专家讲乜嘢，市民就一无所知。 嗯，好啊，多谢晒方生嘅电话啦吓。咁啊，林志恩点样睇呢件事件呢？其实而家咧喺嗰个疫苗嘅通报啦，同埋即系专家嘅评估啦，咁其实都有一定嘅机制喺度嘅。咁譬如话系嗰个人吓打完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乜嘢嘅异常事故咧，咁佢去譬如去求医啦，咁譬如嗰个医生或者医院咁见到佢譬如系属于一啲嘅系要关注吓一啲嘅严重或者系要关注嘅一啲异常事件嘅咧，咁佢就会向卫生处去到通报噶，咁之后咧就严重嘅个案咧就会交俾咧专家委员会去到评估噶，咁之后咧就会得出几个嘅结论啦吓，包括系同接种呢个疫苗咧个因果关系一致、不确定、不一致同埋无法分类啦咁。咁头先讲紧个个案咧，亦都系喺佢系因为申请呢个嘅疫苗保障基金啊，咁所以都系攞到多少少嘅资料啦咁。咁点样睇呢个嘅机制咧？系咪都仲有即系一啲可以改进嘅空间？ 嗯，剛才袁海文提到那个疫苗安全的保障机制，其实今次那个事件就主要是反映那个赔偿啊，或者推断究竟个事件是不是跟即是真的跟接种疫苗有关的整个流程上面，是不是可以即是个透明度强一点。不过我都提到一点的，就是说不是只是讲赔偿，而是刚才陆月光你所讲即是个不良反应，其实现在主要都是靠那个医疗机构去情报的。我记得10月的时候呢，即是有一个面瘫的个案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前线员工没有适时去情报那个个案。咁所以如果呢即是医护人员漏报的时候呢，可能个疫苗的副作用的个案呢究竟有即是数目有几多，可能会被低估了。咁但是现在暂时来讲呢，我们香港都不可以是即是个接种者自己去情報個個案嘅，即係唯有係靠嗰個醫院做情報啦。咁另外咧就係去到一啲具體上面啦，即係嗰個世衛算法流程咧，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專家去傾下。其實咧，我相信咧，專家要去判斷啊，即係究竟嗰個病例係唔係即係同真係同接種有一個因果嘅關係上面咧，其實佢除咗睇嗰個病歷報告本身之外咧，應該都要睇一啲叫群體嘅數據嘅，譬如以中風為例啦，係咪專家都要睇埋？譬如某一段时间入边，冇接种疫苗嘅人嘅中风嘅数目咧，咁样，咁可能都要做一啲咁样嘅比对。咁相信咧，即系就算咧，佢要去提高透明度都好啦，要去解释俾普通市民听，究竟专家实质上系点样做嗰个审核嘅程序咧？我谂都有啲嘅，即系困难嘅。 嗯，嗱，睇翻咧就系如果啲专家要去到判断啦吓，去评估啊，嗰个疫苗接种之后嘅不良事件系咪有一个因果关系咧？咁我见到世卫咧，世界卫生组织咧，其实都有一个嘅因果关系评估嘅一啲。叫做核查的清单，可能俾世界各地的医生啊去到判断嗰件事系咪咧就同嗰个嘅疫苗接种有关系。咁其中一啲嘅要点咧就包括嗰样嘢系咪即系个发生嘅频率系点啦，即系喺社群里面嗰个嘅系咪一个常见嘅一个症状啦。另外咧就系可能睇下嗰样嘢咧嗰个嘅患者以前咧系咪有类似症状咧吓。咁而另外就呢个患者喺接种嘅同时或者接种之前。前啊，系咪有其他嘅药物治疗史啊，或者有疾病史，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事件发生嘅一啲其他嘅因素咧？咁相信呢啲咧都系专家咧会喺评估嗰个嘅事件同疫苗嘅关系嘅过程之中咧，都会去审核、去考虑嘅一啲嘅因素嚟嘅。咁但系而家即系袁海文同埋佢即系协助嘅个案啦，就讲紧嘅话啊，其实嗰个过程啊。 可唔可以让即系公众知道咧？而佢即系问咗保障基金，问咗卫生署，都只系得出一个同疫苗无关嘅结论啫。但系嗰个评估个过程啊吓，系点样得出呢个结论咧？咁好似咧就系事主一直都系得唔到啊。 嗯，我谂可能袁海文意思就系话，系咪可以有一个机制或者有啲专门嘅人士系可以做呢个解释嘅工作？因为除咗个结果以外，即系成个推断嘅过程，其实中间都有啲程序啦。即系如头先陆宇光你所讲，有一啲乜嘢嘅数据要审视，咁可能系个解释嘅步骤上面咧，嗰个透明度系可以高啲嘅。咁同埋咧，我亦都睇到咧，即系其实世卫嗰个流程上面咧，其实如果我哋所讲咧一个因果关系咧，系除咗讲紧嗰个疫苗嘅产品嘅相关反应之外咧，其实都包括其他嘅情况嘅，例如嗰个疫苗嘅一啲质量啊，或者系咪嗰个接种嘅操作上边等等嘅因素啦，系引起咗一啲不良嘅反应嘅。咁呢两间我哋都可以即系请专家详细讲啦。其实究竟我哋要去定性一件事系因果关系啊，还是一个偶合性事件咧？究竟要几强嘅证据先至可以证明到？ 嗱，睇翻咧就系我都见到卫生署啦，又系回复一啲传媒嘅查询啦，咁都冇直接讲到咧关于系向事主去到交代或者系通报嘅一啲问题嘅。咁佢主要就讲话咧系呢件案件啦吓，咁其实就接获咗咧系医院情报嘅一宗疫苗接种嘅异常事件嘅报告啦，就按咗机制咧去跟进，同埋咧系交俾专家委员会，就按住世卫因果关系评估算法流程去到评估。咁而卫生署咧就喺十一月嘅时候咧就系接获咗呢个保障基金嘅第三方嘅行政管理人嘅通知，有关个案嘅接种人咧已经申请咗保障基金啦。咁而处方咧亦都已经将评估嘅结果咧系通知嗰个第三方嘅行政管理人。咁所以咧就睇翻即系卫生署呢个讲法咧，就似系将嗰个嘅专家评估个结果系话俾保障基金嘅管理人听，而好似就唔系讲俾嗰个疫苗接种嘅事主听。咁其实即系嗰个个案啦，即系袁海文都复述啦。咁系咪希望有卫生署嘅人可以直接联络翻佢哋吓，即系讲翻究竟佢个个案无关系无关嘅理据喺边度？甚至头先都讲啦，系佢申请基金先至知道咧，原来佢嘅个案咧系获专家评估系同疫苗系无关嘅。咁呢件事其实系咪可以早啲，或者系亲自由卫生署嘅职员向家属或者向事主或者佢嘅家属去到解释咧？ 嗯，呢个当然系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可以重要嘅改善嘅地方啦。尤其是我哋讲紧咧第三针啦，即系都就快开打啦，咁而且都系讲紧一般可能系即系唔系一啲高危嘅人士啦，都有需要去打第三针嘅时候，咁啊呢一啲嘅不良反应个案咧，亦都有机会系会即系更加多嘅。咁会唔会有一个更加完善嘅机制？即系无论系讲紧系嗰个通报嘅机制啊，还是系嗰个赔偿以及系嗰个解释嘅机制上面，系咪都可以优化咧？我觉得即系呢一点系可以再跟进落去嘅。 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对呢个事件有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咧一齐倾下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又就嚟到圣诞节啦，当然萧叔叔又要同大家讲同圣诞节有关嘅英文啦。圣诞节我哋听到最多嘅一句说话就系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永远去到圣诞节嘅时候咧，都会有人问萧叔叔 Merry M E R R Y 个发音同我结婚嗰个 Marry 究竟个分别喺边咧，或者有冇分别？我哋读 marry 嘅时候咧，结婚嗰个咧 ，marry marry marry 咧，系一个啊，相对个口擘得大嘅一个响音嘅 marry。譬如我可以话一个人结咗婚啦，我亦就可以话佢 he's married married。而 Merry Christmas 嗰个咩咧系 a 多少少嘅 a 多少少，一个系 a， 一个系 a， 一个系 marry， 一个系 marry。OK， 咁呢个分别咧，尤其喺英式英文咧，系特别大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杨晨翻到屋企，咁啱妈妈唔喺度，见到弟妹经常都只能够食糙米饭，觉得好难过。而杨丽仲系嬲杨晨，点解争人钱唔还，令到妈妈难过。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就是鼎鼎大名的 K 仔怪啦，想赢我冇咁易啊！睇我出招啦，第一招幻角咒。 啊，点解我个角色好似分离咗咁，完全受唔到控制嘅？ 第二招 K 号大发发发发。 啊，个角色咁极都冇反应，手手脚脚又喐唔到，就嚟要死啦！唔好啊！ 滥用 K 仔会令你产生幻角。行动机能受损，仲会损害埋肝脏功能同埋泌尿系统。想知后果有几严重？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係民主黨嘅袁海文咧，就接獲咗一個嘅個案啦，就係一位六十幾歲嘅女士咧，喺接種咗科興疫苗之後六日咧就中風，咁啊申請疫苗保障基金之後被拒絕咧，先至知道咧係專家認為佢呢件事咧係同接種疫苗無關嘅咁。嗱，其實而家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呢個嘅人士咧接種咗疫苗之後出現咗一啲嘅異常狀況，佢去到求醫咧，咁醫生咧係有一個嘅機制咧係去到咧就呈報呢、這個。嘅個案咧就俾衛生署聽嘅，咁睇翻咧就係最近嘅一啲政府公布啦，咁啊截至十一月尾咧，咁就講緊咧就衛生署係接獲咗超過6400多宗嘅異常事件嘅報告，其實咧就包即係講緊係疫苗接種總劑量嘅0.07%嘅一個數字嚟嘅嚇異常報告，咁而當中咧即都有啲嘅係人士咧係離世啦嚇，咁啊講緊咧就係嗰陣時咧係。十一月尾啊嘅數字咧就講49宗啦，咁啊講緊佔總疫苗接種劑量嘅0.0005%嘅咁，咁其實專家咧就住啲死亡個案咧已經係都去討論過啦嚇，咁已經總結咗咧就最少35宗咧就認為咧係呢個冇因果關係嚇，咁初步14宗個案咧認為同疫苗接種咧係冇關聯嘅咁，咁而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啦，有啲人士咧其實亦都可以咧就住佢自己。異常情況咧就係申請保障基金嘅，咁根據咧就政府網頁嘅資料啦，咁都係截至十一月尾咧，咁最少有87宗嘅個案啊嚇，應該話有570多宗係申請嘅個案，咁而其中咧87宗咧係獲批保障金嘅嚇，咁涉及咧係一啲嘅觸發嚴重過敏嘅症狀啊、住院治療啊、貝爾面癱啊、心肌炎等等嘅個案咧，總共咧就批出咗超過1000萬嘅保障金額嘅嚇。 嗯，咁啊另。我哋都可以讲下啦，其实咧而家嗰个即系专家委员会咧系点样运作嘅咧？嗱、嗯，咁嗰、那个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佢就会就住咧新冠疫苗可能出现嘅异常事件情况咧，进行一个持续嘅监察啦，并且喺认可嘅新冠疫苗嘅安全监察咧，就提供一啲专业嘅意见同埋建议嘅。咁我睇翻咧，其实专家委员会咧就订立咗一啲嘅明确嘅医学嘅原因，譬如一啲临床诊断啦，或者病理医学嘅报告啦。如果是能够解释某些包括死亡个案的临床事件的成因，那医护人员可以视为是不符合情报的准则，而不需要当作疫苗的接种异常事件去情报的。此外，就着即是冠状病毒疫苗安全监测计划之下，而在医管局和卫生署都建立了一个机制，就将一些不符合情报为异常事件的死亡个案就会交给大学，是香港大学就进行一个监察同埋分析嘅，咁而有关嘅研究结果咧，亦都会定期咧向专家委员会汇报嘅。咁而如果咧香港大学咧发现有不寻常嘅情况咧，亦都会尽快咧通知卫生署咧，同埋交俾专家委员会咧去作出一个跟进嘅。 系啊，咁啊呢个嘅专家委员会咧，咁就系讲紧即系新冠呢个新冠疫苗嘅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咁就系由卫生署成立啦，咁就有好多名嘅嚟自唔同嘅大学啊、医学界嘅啲专家咧喺度评估相关嘅事件咧，就同呢个嘅疫苗咧究竟系有冇嘅一啲嘅关联嘅关系嘅咁。咁头先都讲啦，咁啊有几个即系因素咧，佢哋会睇嘅，即系譬如有冇一个时间嘅一个即系时间性上面系。 有一個因果嘅關係啦。異常事件係咪一啲已經知道嚇同疫苗有關嘅一啲事件咧嚇發生嘅頻率啦，以及咧就係係咪其他病啊，或者係其他嘅生物學特性可以解釋到呢件事嘅咧？即係一層一層咧去研究咧，究竟嗰個嘅事件係咪同疫苗咧係有關係啊？ 咁你頭先提到咧嗰個研究流程咧，一陣間我都有個問題想問嘅，就係因為其實而家有一啲市民咧，可能係同時即係可能係差唔多時間接種咗兩種唔同嘅疫苗咁啊，譬如係流感同埋新冠疫苗。咁嗰個因果關係嘅評估咧，係咪一次就只能夠評估即係一種所接種嘅疫苗嘅咧？咁樣咁如果我同時接種咗多過一種嘅疫苗，咁嗰個嘅即係算法嘅流程又會點樣去處理我嗰個嘅個案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咯。咁第二樣咧，亦都有時會出現一啲叫做群體接種嘅不良事件，咁又會點樣處理咧？咁我哋亦都可以討論一下。 好，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啊，咁嘅就係咧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 你好， 头先咧就袁海文所协助嘅个案咧，就系想知道咧，究竟专家系用乜嘢嘅方法咧，去到得出咧，就系佢嘅个案咧系同疫苗无关嘅一个结论，可唔可以讲下？通常专家委员会系点样评估呢啲个案嘅关联性？ 通常我哋咧就会接到个案之后咧，就卫生署嘅同事咧就会pass 俾我哋两位嘅脑科嘅专家。咁兩位腦科專家咧就根據我哋所有嘅臨床嘅資料，以至到病人嘅病歷，佢入院嘅時候，譬如佢一啲嘅掃描啊，或者係佢一啲嘅臨床嘅一啲嘅資料啦，跟住一個好詳細嘅分析之後咧，就會下一個決定，即係佢一個初步嘅診斷啦，同嗰個疫苗接種有冇關係？咁第二樣嘢咧，跟住就會係再喺我哋嗰個嘅委員會咧，經過一個好詳細嘅審議，就再睇翻咧，係同每一個委員咧，係去決定嗰個嘅因果關係，究竟同個疫苗有冇關係？咁所以其實係經過幾重嘅審視咧，然後跟住先得出嗰個嘅結論。 嗯，係咪用上咗世衛嘅一啲流程嘅一啲工具 嘅？世衛嘅流程啦，以至到我哋其實好重要就係我哋一啲臨床嘅診斷，包括係一啲譬如係X 光啊、電腦掃描啊、病人嘅病歷啊、佢嘅臨床嘅時候嘅一啲嘅所有嘅一啲嘅資料啊，咁去作出一個決定。 咁除咗咧去考慮嗰、那個病人啦，佢嗰個病例報告本身之外咧，你哋係咪都會睇一啲群體數據嘅咧？ 群體數據就睇翻本身個 background， 即係佢譬如佢即係譬如講緊呢個例子，佢 中風嘅例子， 中風其實每日都有30個人士係有缺血性中風嘅，中風就直成60個每日。咁呢個基本上係同嗰個即係我知道同嗰個 background 係。有一個嘅資料喺度，咁所以基本上係即係有少少係不幸，就係佢打完針之後就隔幾日佢又中風啦。咁但係其實當你如果有一個好大量嘅人士接種疫苗，即係講緊200万計嘅人士接種疫苗，咁呢啲嘅 coincidence 即係呢一個嘅混合就會出現，即係等於係心肌梗塞， 明白？ 或者係一啲中風都會有咁樣嘅情況。 咁點理解咧？即係呢位嘅事主咧，就一直得唔到即係評估嘅結論啦，直至到佢咧去到申請保障基金嘅時候， 其實唔係嘅。其實呢個個案其實一早已經有一個定奪嘅啦，就只不過係嗰、那個一早已經係同知道啦，係同嗰個疫苗接種係冇關係。咁但係你留意翻咧，嗰個所謂嗰個嘅申請嗰個嘅批核嗰個嘅賠償嗰樣嘢咧。就是遲一步的通常，但是那個關係其實一早已經確立了。 至於那個評估的過程怎樣得出無關的結論，可不可以告訴事主和家屬聽的呢？ 會的，其實會如果家屬需要知道，我們是可以告訴他聽，但是其實都是跟我剛才所說，是經過很詳細他的臨床，他的一些的所有的資料，經兩位腦內科的專家，再加所有嘅呢一個嘅事件委員會嘅所有成員係去審視嘅。 可唔可以譬如啲書面報告俾翻佢哋咁樣嘅咧？ 我相信佢要申請咯。咁申請，咁我到時就會由衛生署佢哋去俾我哋。咁 我相信如果有需要，我哋会有一啲嘅，即系如果系即系真系需要一啲即系一啲所谓 hard copy 或者一啲嘅解释，咁我哋其实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咁如果譬如有啲市民咧，佢系接种咗两种唔同嘅疫苗咧，会点样做嗰个因果关系推断啊？ 咁嗰个同嗰个时间嘅关系啦，最紧要就系、是、即系时间上佢系第一，譬如根据世卫嘅指引。通常講緊係14日內發生嘅事，或者有一啲事件係28日之內發生。咁個根據翻佢接種最後一次嘅疫苗，事發之前嘅時間上，咁就知道同邊個疫苗可能係有關係。 Okay. 好，時間關係啊，同阿孔凡毅傾到呢度先啊，多謝你。咁孔凡毅教授咧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嚟噶。聽聽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学园街；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咁呢啲因素咧，其實都係短線咧支持翻個外幣反彈，美金就有翻少少嘅調整。既然上個星期個議息會咧，對市場都仍然係有個憧憬喺度，收水之後咧，好快就會加息。當美金調整到一定程度，例如話去翻大概94.5啊、95呢啲位咧，似乎又會吸引翻啲投資者重新去買入翻啲美金。咁所以暫時你當係一個上落市先啦，美匯指數可能95啊至到97之間咧喺度徘徊住先嘅。 恒生指数收市报23,193点，升91点，总成交今日有1,091.8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199点，跌10点，成交有2,100几张。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61.8升18.8，京东集团259.6跌咗19.6，美团226.6跌3.8，恒生中国企业83.5升4.8，阿里巴巴113.3跌咗0.6，盈富基金23.34升0.4，建设银行5.34升7仙，小米集团18.64升0.4，快手75.85跌咗2.85，东阳光药6.17系升咗3.7。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基石控股、进球控股、环球战略集团、亚太金融投资同埋智浩达控股。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东方汇财证券、国联通讯、宝宝树集团、Nomad Technologies 同埋建成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643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3点，升7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4.31，瑞士法郎0.92，加元1.282，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4。港金报16,8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20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04.2美元，卖出1,805.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但现在大家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沿住大埔公路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较早前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吐露港公路近天富海湾。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6:43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吓。林志恩啊，我哋头先5:00到6:00嘅时间咧，就系讨论咗咧有关于民主党嘅袁海文咧，直接获中一宗嘅打完新冠疫苗之后中风嘅求助个案啦。咁就住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哋头先咧就访问咗呢个嘅新冠疫苗嘅临床事件评估嘅专家委员会嘅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啦。咁嗱，头先个时间就比较简短啲，咁我哋事后咧就都再请孔教授咧去到补充啊。咁佢形容咧，嗱专家委员会咧就只系负责判断因果关系，赔偿嘅事咧就交俾保险公司负责。咁如果家属咧系要知道评估报告嘅话咧，就需要向卫生署去到申请。咁就住家属同埋当事人啦，咁系会唔会知道事故有冇交俾委员会咧？又有冇人咧会通知家属或者当事人委员会嘅决定咧？等等呢啲嘅问题咧，我哋曾经系向卫生署查询噶，但到而家咧就未有回复嘅林志恩。 嗯，系。咁我哋不如开下一个话题啦，就系关于嗰、那个第三针嘅安排啦。咁而家咧嗰个卫生防护中心咧系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咧就召开会议之后建议咧，18岁以上咧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嘅人士咧都应该接种第三针。咁而第二同第三针之间咧就最少相隔3至6个月。咁呢个咧就同之前咧嘅安排有分别啦，因为之前咧就系、是接种两剂科兴疫苗之后咧，半年嘅人士咧就可以预约接种第三剂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不过咧，打咗两剂伏必泰嘅人士咧就只系限长者啦，同埋指定嘅高危群组咧先至接种第三剂啫。咁但系而家咧呢、这个新嘅决定之下咧，就18岁以上嘅人士，无论你系打咗两针嘅科兴啊，或者两针嘅伏必泰，你系唔系属于高危群组咧，都应该要接种第三针啦。 咁另一个嘅专家建议咧，就系12至17岁嘅青少年咧，就可以接种第二剂嘅疫苗啦。嗱，之前嘅建议咧，就系讲紧话咧，系接种一剂咧就足够噶啦。咁而家佢哋嘅建议咧，就系要接种第二剂嘅疫苗啊。咁而咧两针之间嘅区间咧，就不得少于12个星期噶。咁一阵间都可以请咧，就系专家再去到解释下点解有呢啲嘅决定啦吓。 嗯，咁我谂系因为咧呢几个月咧，可能都累。累积咗一啲嘅数据嘅，即系令到专家改变咗个决定咧，就系嗰个建议啦吓，12至17岁嘅青少年咧都可以咧接种系第二针嘅。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就住即系嗰个疫苗嘅接种咧，都有一啲问题可以再问一问啦。就系、是、譬如就系嗰个基本啊，即系完成接种疫苗嘅定义，会唔会随住呢一个接种第三针嘅建议而改变咧？咁样咁啊，另外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今日中大同港大咧有一个聯合的研究就关于疫苗的效率的。那个研究结果就显示呢，接种了两剂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之后呢，殺滅这个病毒变种病毒的抗体反应呢就非常低。那此外呢，研究都发现呢，接种了两剂伏必泰疫苗的人士呢，在接触了第三针的伏必泰疫苗之后呢，抗体水平呢就足以抵御呢现在新的变种病毒株。 好啦，都问问听众啦，现在专家就正式建议无论你是打了两针科兴或者伏必泰都应该打第三剂的疫苗。各位听众会不会是去到打第三剂的疫苗呢？怎么看现在专家这个的建议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下。林志恩现在旁边电话旁边就请来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教授在这里。刘教授你好。 两位主持好。 是。专家你们今天就是开会啦，咁就建议无论是啦，刚才无论是讲了无论是打两剂的科兴或者伏必泰都应该打第三剂的疫苗。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不是应该要强制全港的市民都要打三剂疫苗呢？ 我想就不是强制的。 不是强制。 咁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建议。咁到最终我想大家都觉得唔可以強制，因為強制其實基本上喺好多國家曾經嘗試都產生好多後遺症，咁所以我自己本人覺得，咁我哋成個團隊都冇話要強制嘅。 唔係應該話打咗兩劑嘅市民都應該嚇，即係都係強烈建議定係即係必須係咪必須要打第三劑先夠咧？ 係，咁嗰個係一個建議嚟嘅。咁當然係因為而家 Omicron 喺過去嗰一個月度，咁已經見到佢嗰個傳播嘅速度係極快嘅。咁大家審視咗個數據之後呢，覺得打完兩針呢、這個伏必泰都應該打第三針，咁係強烈建議嘅。 咁你如果去翻个网站，我哋即系写咗强烈建议嘅。咁呢一个都唔系强制嘅。咁但系我谂希望市民明白啦。咁佢哋得到正确嘅信息。咁就系因为呢个 Omicron 真系好快嘅。咁喺美国不出两个星期已经去到嗰个主流啦，已经系到100%，应该都系呢一个Omicron。咁英国面对而家今年嘅冬天会系即系。比较好大嘅问题，咁佢一路收紧嗰个防疫措施。咁香港比较幸运啦，因为我哋而家仲系动态清零，所以系有时间嘅。咁但有时间唔系永远都会系一个清零嘅状态，因为随着时间嘅转移，我哋都会重开我哋嘅边境嘅，系咪啊？ 嗯，可唔可以讲下背后嘅理据咧？ 因为个 Omicron 咧，因为而家见到个数据，你无论打咗两针、三针呢一个叫做mRNA 即系核酸嗰、那个。伏必泰其实都会感染到的。咁而家我哋见到其实我諗大家市民一定要明白，而家真係喺 Omicron 好多所谓发生率好高传播得好快嘅地方呢，见到其实打完两针之后呢都能够保护一个叫做入医院或者重症嗰个机率，只不过佢唔可以防止到感染。咁所以我哋有陣時真係久嚟於一種心態，就可以停到個感染，係唔會停到呢個感染嘅。只不過你再打多一針呢、這個伏必泰咧，又會將嗰個數據又再更加好啲。咁而譬如喺英國或者喺美國，而家點解咁急打第三針又好？甚至乎我聽到好似美國有啲城市，好似話你打第三針好似俾$100添，就因為佢哋實在係面對一個好似海嘯般咁大嘅巨浪啊！佢係嚟得好急，同埋去到好高。咁但係佢個特性呢，就係雖然佢可能下而家所有嘅數據，無論喺南非或者英國，都係比較即係保價冇咁容易有重症，即係相對呢個 Delta。咁但係因為佢個數目係一個海嘯式嘅，咁你當你個數目好大嗰陣時，雖然可能下即係而家個數據就係可能會比呢個 Delta 係比較輕微啲。咁但係因為你個基數大嘛，咁都會有大量嘅病人係需要入院，因為有大量嘅病人感染。咁香港其實喺某程度真係好幸運嘅，這個動態清零係使到我哋有時間慢慢去從其他國家而家發生嘅事情去觀察應該點樣做。咁所以今日得出嚟個結論就係其實我哋應該打咗兩針呢一個伏必泰，無論係咪高危啦，而家以前高危都要打啦，係咪？而家就係冇呢個腦零嘅，或者係有病嘅，或者高風險高暴露嘅都應該打，就係因為我哋基於見到喺譬如喺英國或者而家美國即係比我哋預期係快好多，咁佢哋真係一個好閉翳嘅地步，咁所以先至要出盡法寶，要叫市民快啲去打第三針，希望整個醫療系統唔好崩潰。 我都想問一問咧，關於12至17歲青少年接種伏必泰嘅建議嘅。咁因為九月嘅時候咧，即係科委會就建議咧，因為有部分男仔咧，佢接種咗第二針之後有心肌炎嘅問題啦。咁所以當時就建議兩劑就改為一劑嘅。咁而家咧就應該係多咗一啲數據啦嚇。咁所以科委會就建議係咪可以即係接種多一劑咧咁樣？咁我想問一問你哋參考咗嘅數據啦，同埋其實個心肌炎嘅風險係咪即係可以透過兩針相隔嘅時間嚟控制到的？ 其實咧就係減低咗個風險嘅。咁大家都可能記得九月嗰陣時嗰個決策咧，係即係見到自己本地嘅數據，咁咧就係男生為主嘅，同埋係第二針之後為主嘅。如果男生第二針之後咧，發生心肌炎嗰個機率咧，喺香港嚟講係遠遠高過美國 CDC 或者 FDA 所報出嚟嘅數。咁點解會咁咧？因為香港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啦，咁我哋嗰個醫療系統係比較統一啦，等等嘅原因，我哋係3000到3500個男生打完第二針之後有心肌炎嘅，咁真係好高嘅。咁嗰個都係第二針之後發生嘅，咁所以減到第二針之後咧，其實我哋嗰個發生率咧就係減到剩翻10%到啦，都仍然有發生嘅。直到嚟即啱過嗰四個星期，喺嗰個年齡組別都有4宗心肌炎嘅。咁呢個第一點，即係減到第二針唔係完全冇嘅，只不過將佢減到剩翻1/10。咁而家個數據咧，就係譬如喺加拿大，因為頭先都引用咗啦，除咗加拿大，仲有幾笪地方嘅嚇，都就集中講加拿大。咁因為呢個全民嘅一個叫做觀察嚟嘅，咁佢咧如果喺18歲到24歲嘅男生 如果兩針相距係低過三十日，咁佢咧大概一萬針咧就有一個心肌炎。如果拉到三十一日到五十五日咧，就係、是、跌到大概零點六，即係一萬人零點六。如果你去到五十六日以外，即係大概係三個月啦嚇，或者兩個幾三個月咧，就係、是、去到一萬針就零點一嘅啫。咁換句説話嚟講，如果香港我哋觀察到即係男生啦嚇，第二針係三千個一個，咁如果又係好似加拿大咁樣推算係減到剩翻本嚟嘅十分一，咁我哋咪大概可能會減到即係差唔多係去到三萬個先一個咯。咁我就係基於呢一個咁樣嘅觀察咧，就覺得啊，咁我哋第二針都容許，因為而家大概有七萬個青少年未打嘅嚇，第二針嘅，即係打咗第一針。咁所以如果將個第二針拉到係三個月以外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將呢個心肌炎嗰個風險咧減到比較以前嘅十分一，亦即係大概三萬到三萬五有一個。咁你都知道我哋大概剩翻七萬個即係細路仔未打兩針，即係都全部都係估算嚟嘅啫。咁可能全部都如果真係去打嘅話，咁可能咪多一兩宗心肌炎咁樣咯。即係個估算就係咁樣得嚟嘅，係啦。 系咁点解要建议埋青少年都要打第二针咧？系咪都系同呢个嘅变种病毒嘅发展系一样？ 系啊系啊，因为Omicron 咧来势汹汹啦。咁我哋既然有时间去预备准备如果真系守唔住 Omicron， 因为 Omicron 如果真系入咗社区，而社区真系有社区嘅传播咧，用几大嘅力量咧，都未必咁容易能够叫清个零啦，或者动态清零啦，因为佢个传播速度真系好快。同埋佢個病徵真係唔係好明顯，好多其實係冇乜病徵，尤其是而家香港已經打到大概七成鬆啲到，有好多市民可能分分鐘係冇乜好緊要嘅病徵，都唔知道自己係有感染，嗰啲人亦有可能係再感染落去。咁除非你香港真係可以喺幾日之內將七百五十萬市民都去再做一次檢測，但係呢個冇可能嘅事嚟嘅。咁所以為咗真係幫我哋守唔住啦，個 Omicron 喺我哋社區大量傳播。之下，咁我就希望呢個十二到十七歲嘅青少年唔係得一針咯。但一針當然個保護力其實喺呢個年齡層咧都唔係太差，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咧，佢會跌，咁佢哋會感染到。咁第一就保護佢哋啦，咁第二咧就係使到全廣嗰個覆蓋率打咗兩針，甚至乎而家如果係十八歲以上打咗三針，有咁高提咁高。咁真係如果 Omicron 嚟做一次叫大清洗啦，我哋叫做嚇，咁我哋都。唔會有太多人有重症要入醫院，而使到醫療系統崩潰嘅。咁所以呢個按部就班咁樣做嘅。咁後面嘅決定真係好深思熟慮，亦好感謝即係其他啲地方嗰啲經驗俾到我哋咁樣嘅決定咯。 我想问一问咧，因为而家其实专家都系即系建议，十八岁以上嘅成年人系打第三针啦。 系啊。 咁其实咧，大家要去考虑啦，即系打唔打第三针之前咧，你会建议佢哋要去留意一啲乜嘢嘅因素啦。咁同埋另一样咧，就系嗰个疫苗犹豫问题咧，即系好多人去考虑打第二针同打第三针之间咧，你觉得佢哋考虑嘅因素会唔会有啲唔同嘅地方咧？ 会有噶，因为你跟住个时间即系一路咁样推进，咁我已经打第二针，又打第三针，咁我又睇到啲报纸话打完两针、三针，甚至乎三针伏必泰都系照感染，打嚟做乜嘢啊？咁其实唔系嘅，因为你打咗针之后咧，你就会再多咗一定嘅百分比嘅保护力。咁但系当然你自己可以计算咗呢一个即系冇完全冇病冇痛，又唔系属于啲高风险高暴露嘅群组。咁你可能自己個人咁樣計算咗，我又留喺香港，我又唔會出埠，咁所以我嗰個感染機率就好低，再加埋我又好生性嘅，又戴口罩，又洗手，又唔去參加好大嘅 party， 從來淨係食飯就同屋企人食或者同人食都係即係遵守曬所有嗰啲規例啦。咁你咪只可能評估到你自己好低咯。咁但係呢一個我哋可唔可以無限咁樣一路做咧？其实未必得嘅，咁其实你个人得到嘅好处未必系最多，但系因为你打咗针之后咧，整个社会得到嘅好处，如果个个都系咁谂啊吓，就会当 Omicron 嚟嗰阵时，佢唔会产生一个劲大嘅浪，系会使到我哋嘅医疗系统崩溃， 或者有換句說話嚟講啦，咁因為老人家嗰個覆蓋率就係最低啦，大家都知道。咁我琴日先睇到80歲以上得兩成打到，70到79歲好啲啲啦，但都未真係去到五成。咁60到69歲就大概六成到啦。咁所以嗰批老人家唔打，咁又佢唔打，點解要我嚟打嚟保護佢咧？咁又唔可以咁樣講嘅。我諗香港一個整體嘅社會，咁有啲係你嘅爸爸媽媽、你嘅祖父祖母，咁佢基於佢個人嘅原因唔肯打。咁如果你打多針，咁係咪又會保護佢咧？又會保護到成個社會免於呢一個 Omicron 嚟嗰陣時，真係會醫療系統崩潰咧？因為每個人盡力一啲啲都可能幫到好些微咁，但係些微些微咁，如果有幾百萬人都一齊咁樣做，咁就變咗好龐大嘅力量㗎啦。 我哋頭先都討論到咧，其實而家即係打咗兩劑疫苗咧，就視為完成接種啦。咁而家譬如專家就建議，即係市民打咗兩針都應該打埋第三針，使唔使改埋呢個完成接種嘅定義咧？一分鐘時間啊。 OK， 咁其實咧就我啱睇個數據，而家打咗第三針嘅咧得 6% 嘅啫。咁你冇可能而家即刻將個定義改咗。咁如果度過咗，咁其他 即係將來係有需要改呢個定義。 一定係。其實科興嚟講，其實三針先係等於即係個保護力啊，先至可以叫做完成即最基本嘅接種。咁 WHO 已經好清楚，個老人家、老弱有病痛、高風險、高保率，全部都應該三針。咁所以即係打三針嗰個科興嗰、那個個理據係絕對係強過伏必泰嘅。咁當然你打完兩針科興，你可以揀第三針呢個伏必泰嘅。咁今日個委員會都好清楚講咗呢一樣嘢㗎啦。 Okay， 好， 咁個緩急就係咁。Okay， 好啊，唔該曬劉宇龍教授啊，多謝你。 多謝。 係，劉教授咧就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嚟㗎。聽一節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 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意外嘅消息啦。喺港岛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咁就系港岛嘅内高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维园道。另外啦，喺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至於較早時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近住世界花園的快線曾經有交通意外，剛剛清了場一陣，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就排到去沙田路近威爾斯親王醫院和紅梅谷路近大圍港鐵站。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车龙排到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挤塞，去油塘方向塞到常月道，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车龙排到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挤塞近住协和街那段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油尖旺一带交通相当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红磡绕道，柯士甸道近弥敦道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喺漆咸道南同埋西九龙走廊近南昌站。佐敦道去西九方向啦，近住广东道嗰段塞到去加士居道近漆咸道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就受到啦有交通意外嘅影响啦，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噶。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嗰段车龙排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嗰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啦，食得太甜会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间流转，旋律依然。 我觉得七十年代许冠杰的《铁塔凌云》是最有情怀都很有回忆的一首歌。 开心日报杜文慧。 许冠文的歌词写出了香港人游历世界各地一句岂能及余登在彼邦，唤起了对香港这个家的爱。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经典广播剧《武林相珠》1976年作品， 我都唔舍得你嘅。不过学武功要紧，你可唔可以等我？ 舒曼子 可以，一年甚至系十年我都等你。 黄少强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武林相珠》，12月25号起，逢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0啦，咁啊林志恩啊，呢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咧，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寻日发生嘅一宗致命嘅工业意外。咁事发咧就喺赤鱲角骏群路同埋东岸路嘅交界嘅一个污水井嗰度啊。咁当时咧就系寻日嘅朝早9点几啦，发生意外嘅污水井咧就大概系4米深。咁当时咧就有两名嘅男工人啦，都系30几岁，当时咧就正喺离地面2.5米深嘅位置嗰度做一啲喉管检查同埋清洁嘅工作嘅。咁期间咧就根据报道咧就怀疑有气体泄漏，两个人吸入咗沼气之后咧就晕咗，跟住咧就系跌咗1.5米至到井底嘅位置。咁嗰啲沼气咧亦都系从井口嗰度涌出嚟噶，咁所以咧喺井口工作嘅三名男工人咧，地面嘅男工人咧，亦都系吸入咧系不适噶。咁之后咧，警方系接获工友嘅报案啦，消防员嚟到啦，就将堕咗落井底嘅两个工人咧就救出，分别咧就送往医院咧，就系但系后来咧就证实不治噶。 呢件事都非常遗憾啦，因为上个月18号咧，其实小濠湾个污水厂咧都出现过一啲类似嘅堕沙井嘅意外嘅，咁就1死3伤啦。咁一个月之内咧，亦都有个同类型嘅事件咧，即系大家都即系社会上亦都会觉得好意外嘅。点解即系上一次出现咗事件之后，今次一个月之内咁快又有啲同类型嘅 事件咧，咁啊當然嗰個地盤就唔同嘅，因為上一次就係佢務處嘅地盤啦，咁今次係機管局嘅地盤嚟嘅。咁而呢件事件入邊咧，即係心目中我都有幾個疑問嘅。咁第一就係頭先你提到啦，即係兩個工人咧，佢喺離地 2.5 米深嘅地方嗰度開工啦。咁佢吸入咗沼氣之後咧，暈咗咧，就急墮咗 1.5 米咧，就跌咗落井底嘅位置。咁究竟沙井咧有冇即係設有一個防墮嘅設施咧？咁第二咧就係其實我哋知道咧呢啲密閉空間咧其實有一個工作程序嘅。咁其中一個程序就係開工之前咧，即係就要就住個工地咧進行一啲評估啦。咁但係工作期間啊，有冇一啲實時嘅監測氣體嘅狀況咧？因為畢竟呢個沼氣洩漏都係一個突發嘅情況嚟嘅。咁第三咧就係亦都有好多人關注。點解咧？即係死者生前咧跌落井底工作即係之前咧，其實佢係戴一個非常簡單嘅外科口罩嘅喎。咁、究竟即係嗰啲嘅工人佢有冇足夠嘅防護裝備去開工？咁嗰個監工嘅責任又喺邊度咧？咁呢度有非常之多嘅疑問喺入邊。 嗱，我哋就住尋日嘅致命工業意外咧，都有向機管局去查詢啦。咁佢哋嘅回覆咧就係尋日出嘅新聞稿，咁啊講到話咧就係整個工程嘅項目展開之前咧，承辦商係已經就住相關嘅工序係進行風險評估，並且咧就係進行相關嘅測試。相關嘅工人咧亦都係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已經接受相關嘅訓練，而承辦商需要按住程序去進行安全檢查先至開始工作嘅。咁現時嘅工地咧已經係停工。咁機管局會配合相關嘅調查工作。咁但係即係頭先我哋問嘅問題就係、是，換言之啊，即係機管局係咪認為而家嘅裝備啊，即係譬如佢哋頭先講，但係淨係戴住外科口罩啫，都係即係符合相關嘅安全檢查先至開始工作咧嚇。譬如佢究竟有冇啲嘅防墮嘅設施咧咁？咁而機管局咧，尋日嘅新聞稿咧亦都講到話，對於今次嘅意外咧係深感難過，並且對家屬咧係致以深切嘅慰問。機管局同埋承辦商咧會盡快聯絡翻工人嘅家屬，提供援助同埋協助嘅。咁好啦，今日咧就見到咧。係協助呢啲嘅工人嘅工業傷亡權益會咧，咁就係同咗機管局同埋涉事嘅工程公司啦，去到見面嘅，咁就去到查詢翻相關嘅事件。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請嚟相關人士同你傾下，亦都呼籲聽眾咧，如果對於呢個事件有意見嘅話，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善文喺度。蕭善文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你哋今日系咪见咗机管局同埋相关嘅人士 啊？系啊，冇错，今日咧就陪同家属啦，已经同机管局同埋承办商咧开咗个会嘅。 咁有咩嘅讨论嘅内容呢？ 主要因为我哋最关注都系件事点样发生啦，究竟公司嗰边有冇做足安全啦？咁雇主嘅即系承办商佢哋个讲法咧，就系话有事前做气体测试嘅，有吹风嘅，有做有提供装备嘅咁。咁佢哋都冇否认到系当时工人只系戴住一个外科口罩嘅。咁但变咗我哋同埋家属嘅疑问就系啦，既然有装备，咁系啲乜嘢嘅装备咧？咁佢就有提过系有三脚架啦，同埋有氧气筒嘅。咁再谂就系、究竟如果你提供咗装备，究竟点解仲会出事咧？定系话提供嘅装备有冇使用到，或者有冇正确使用，有冇监督住咧？咁呢个系答唔到嘅，公司嗰边。 即系话当时工人除咗外科口罩之外，佢仲有冇其他装备系使用紧，系去协助佢喺污水井里面工作噶？ 佢哋系答唔到嘅，因为当今日出席嘅嗰个人，佢唔系喺现场嘅人，不过佢话去到现场嘅时候，佢见到有呢啲装备，咁所以解答唔到我哋呢个疑问咯。 咁之后咧，承办商同埋机管局佢同家属见面之后咧，即系会有啲乜嘢跟进工作咧？ 至於嗰個意外嘅情況，只能夠而家呢個階段，只能夠依靠勞工處去做一個全面嘅調查啦。咁我哋都話最知道成件事嘅事發經過或者係原因啊等等，都係要等到可能有機會一年後勞工處檢控雇主違反安全條例，咁呢啲上庭嘅時候先能夠最清楚知道啦。咁目前就係即係意外上面 冇再進一步嘅解答到啦。咁就喺因素上面咧，承辦商同埋機管局都各自做咗啲因素俾家屬咧，係提供一個緊急嘅需要之用嘅。 嗯。咁你会点样去评论呢？即系劳工处，你头先所讲，其实劳工处系一个跟进调查事件嘅站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其实劳工处去巡查即系政府相关嘅地盘，其实佢都有一定嘅站噶嘛。咁你会点样评论即系劳工处过去佢做嘅巡查工作？ 我谂三方面先，首先就系嗰个承办商先，即系佢哋有讲佢哋做风险评估，或者机管局头先你讲嘅新闻稿都有讲到佢哋做风险评估、做气体测试，但我哋要諗嘅就係咪做一個足夠嘅風險評估咯？即係佢哋成日講就話做咗氣體測試係咪等於已經安全呢？我哋嘅疑問就係話，當你遇到一啲突發嘅情況，突如其來嘅氣體、水啊等等，係唔係佢哋冇事先去估計過嘅呢？如果你有估計過呢啲情況，你一定係要提供充足嘅裝備俾啲工人去及時去救佢、拯救佢哋噶嘛？咁好明顯喺呢件事上面，我覺得佢哋係冇做到呢一方面突發嘅風險評估嘅，呢個一定要去改善噶啦。其次就係機管局佢嘅監察啦，即係佢喺呢件呢個工程上面外判咗俾承辦商。是不是等于外判埋责任呢？究竟在这件事上面他们监察去到有几深入呢？他监督做得够不够呢？跟着劳工处也是啦，劳工处责无旁贷啦，同一种的意外在短期里面发生这么严重的情况，整个业界有没有做一个的检讨呢？有没有正视过这个问题呢？同埋劳工处往往就是说一些意外发生了之后，佢調查咗又唔公開嗰個調查嘅意外嗰個報告，咁唔公開嘅時候，作為工人，佢知唔知道自己喺危險嘅情況之下可以做啲乜嘢呢？業界又知唔知道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呢？社會有冇一個嘅監察呢？咁你唔公開啲報告嘅時候，我哋完全都冇資訊可以做㗎嘛。 嗯，嗱，頭先你都講到話咧，就係承辦商都冇否認咧，就係當時身故嘅工人咧，淨係戴住外科口罩咧，佢哋有冇解釋點解係咁樣？ 佢哋冇解釋，佢哋都係講就話佢哋做咗事前嘅氣體測試。咁我諗佢意思就話做咗事前嘅氣體測試安全啦。咁工人落去做嘢，就算佢戴住一個外科口罩都好啦，都会有一个嘅高风险啦，咁即系我嘅理解系咁样啦。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哋头先都提到咧，就系啲报道讲话呢两位即系身故嘅工人咧，佢哋喺吸入一啲沼气之后咧就晕咗，跟住跌咗1.5米落去井底嘅。咁大家我哋头先就问啦，即系有冇一啲嘅防堕嘅措施系俾当时嘅工人咧？呢方面你哋有冇讨论到？ 我哋有问到嘅，但系佢哋都冇具体咁样达到嘅。 Okay. 嗯，同埋正常咧，即系地盘会有一啲嘅现场管工同监工系去睇嗰啲工人有冇带齐啲装备，先至去落去嗰个沙井嗰度工作噶嘛？呢一点上面咧，承办商有冇交代佢哋有冇做足呢一个嘅监察嘅措施？ 佢哋有提到系当日系有 PC， 即系嗰啲做安全嘅人啦，合资格嘅人士啦，系去做风险评估嘅。咁但系同埋佢哋都有提到其中一个嘅监工啊、管工都系喺个意外里面，即系其中一个伤者嚟噶。 哦 ，OK， 系啦。不过我谂家属即系最大嗰、那个，我觉得家属已经好厚道啦。喺嗰个会议上面，即系佢哋除咗去提出呢啲问题之外，都俾咗好多建议承办商同埋机管局，即系要做好安全啊、做好监督啊嗰样嘢，就系唔希望再有下一个意外发生咯。即系佢希望去到佢哋呢度就停啦。 嗱，今次两位嘅死者都系30几岁啦，咁佢哋啲家人嘅情况系点样啊？ 暂时情绪都系未平复噶，主要担心就系未来嘅生活啦，同埋子女个成长啦，因为小朋友都比较细咧，即系喺呢个阶段有啲唔懂事嘅，或者有啲已经知道有啲唔同啦，因为妈妈成日喊啊，咁同埋好屋企人好多人即系好忙乱啊咁样，咁有啲就系、是。问点解会发生咁嘅事啊？即系对佢哋嘅成长咧，太太佢哋都好忧虑嘅。 嗯 嗯， 因为其实两位工人是不是都是屋企里面的经济支柱呢？ 没错啊，是。 咁头先讲话即系都有讨论到恩恤个情况啦，知道恩恤嘅详情未嘅咧？ 公司同埋机管局都有提供一啲嘅紧急支援嘅应急钱俾佢哋啦。咁暂时家属都系喺呢刻都接受咯。 嗯， 另外我都想问一问咧，关于而家关于嗰个密闭空间嘅一啲安全嘅健康法例嘅。咁我睇翻咧，佢系受住即系工厂及公营经营密闭空间规例去规管啦。咁如果咧即系雇主违法嘅话咧，系最高罚款50万嘅。你认为呢一个嘅罚则够唔够阻吓性？ 一定唔够噶啦，即系除了这条条例之外，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基本上很多例都是最高罚款50万，即是我们都讲了很久，就是一个罚款那个法例那个罚款金额已经低了，讲上限50万，加上法庭会中这些这样的个案罚款大概都是几万元。看回同类的意外沙井呢，在2005年好像是，定是06年， 那 就06年是不是？咁咧有一死两伤嘅意外嘛，咁最后罚款都系讲紧50000几啫嘛， 五万蚊 系啦，第一就系嗰个罚款额上限已经低啦，再加埋最终嗰个罚款都系低，咁完全反映唔到个意外个严重性，同埋冇一个阻吓力啊。所以要求就是说即是这些重复，尤其是重复的意外完全没有吸收过教训的，大家都是轻视着这个问题。那如果再罚的话，应该是有一个阻吓力的金额才可以去即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改善到这个意外。 嗯，咁除咗即系法例嘅阻吓力之外咧，咁其实即系一啲嘅个案真系出咗事咧，先至发现到咧，可能嗰个嘅工序啊、测试啊、装备啊等等有不足嘅地方啊，咁所以其实系咪巡查或者监督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环啊？ 系啊，当然啦，即系知道即系劳工处系有做一啲嘅巡查嘅，即系呢个我唔知啦，呢个本，但系佢哋不嬲都宣传佢哋有做突击检查噶嘛。咁劳工处系一个角色啦，机管局都系一个走唔甩嘅角色咯，因为佢发生喺佢个地盘度，佢哋自己都要揾人嚟去做嗰个检查噶嘛，嗰个巡查噶嘛。咁所以系各方面都有责任噶。 嗯，我睇翻咧，就住嗰个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咧，其实政府就早前咧系就住嗰个罚则咧系提交咗一啲修订嘅建议嘅。咁但系嗰个最高罚款咧，而家都未决定到系几多钱。其实你理解嗰个原因系点解仲未定到嗰个最高罚款额？ 我谂佢都有啲阻力啦，即系如由最初期佢提出系。即是可公诉罪行是做一些很严重 的意外的话，是最高罚款600万，或者是同营业额10%挂钩嘛，以高者为准啦。跟住再后来就褪啦，去到最高罚款5000万啦，再褪到而家有消息指出就话2000万甚至更低嘛。咁相信佢遇到一啲阻力嘅，当然可能是被罚款嘅人有呢一个嘅反对声音喺度啦，但是政府劳工处亦都不能不即系重视翻工人同埋即系受害者家属嘅声音咯。即系如果你不断咁样退让嘅时候，系唔系反映到你喺呢个严惩违例雇主上面嘅决心唔够呢？即系我希望大家明白一样嘢，就系嗰个法例嘅修订当然反映咗本身不足先啦，但系其次就系唔系真系为咗嗰个罚款嘅，系而系为咗提升个阻吓力咁。如果当真系有啲人系做唔好安全，或者明知嗰样嘢危险，都仲要拱啲人去做，唔提供嗰啲防护装备啊等等嘅话，而发生咗严重嘅意外，佢哋即系重罚佢哋真系应该嘅。 嗯，好啊，唔该晒萧善文啊，多谢你。系萧善文咧就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咁今日咧就同家属咧就见过机管局同埋承办商嘅代表噶。咁各位听众对于呢个事件有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呢个地球上隐藏住好多超级人类。 他们可以徒手潜入海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迅速移动，还可以抵受超高温和超低温，在超乎想象的极端环境下生活。超级人类究竟是否真实存在？ 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超级人类主持人长跑侠鲁尔勇闯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拜会各个超级人类族群。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至到一点钟，那些年张维基每一晚会带给你温暖的晚上，亦都在这里祝你有一个平安和愉快的圣诞节假期。 Merry Christmas。 望住梦幻 Christmas 伴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尋日咧喺機管局嘅一個污水井嘅地盤裏面咧，咁就係發生咗致命嘅工業意外啦。咁有工人咧就喺井裏面工作嘅時候，吸入咗咧就係懷疑係吸入咗洩漏嘅沼氣咧而暈倒跌落井底咧而死亡嘅事件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頭先都引述啦，咁其實就機管局都講到話咧，承辦商係已經做過一啲嘅風險評估啊，同埋進行相關嘅測試。先至展開整項嘅工程啊！咁究竟相關嘅測試啊、評估啊係點樣嘅咧嚇？咁不如我而家電話請嚟咧，就係建造業總工會安全主任李光星啊！李光星你好 ，Hello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問你自己係安全主任啦，譬如安全主任嘅角色係點？譬如喺尋日呢個意外嘅一個污水工程裏面，嗰個擔當個角色係點？係點樣噶？ 其实安全主任呢一般都是在个事前里面我们做一个评估啦，即是因为每一个沙井或者每一个密闭空间可能面对一些不同的情况的，我们就会根据他的情况就会做一个评估，就建议他们需不需要去使用某一些呼吸辅助器啦，即是坊间成日所谓讲的所谓什么样的樽囊。咁除此之外我们当然啦还要去睇睇現場要通風啦，要試氣啦，啊，呢啲就係我哋事前嘅預備功夫啦。 嗯，可唔可以講下咧？即係工人入呢啲沙井工作咧，其實除咗沼氣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常見嘅意外或者潛在嘅危險？ 如果喺沙井裏邊咧，其實我哋要作出個澄清啦。 嗯， 好多人都搞錯咗嘅，沼氣本身係無毒噶。 嗯， 啊，但係好多人都覺得佢有毒。但係通常喺有沼嘅地方，尤其喺沙井裏邊咧。佢哋會另一隻更加毒嘅氣體，嗰只我哋叫做硫化氫，即係大家聞到好臭嗰啲咧，好似臭雞蛋味嗰啲咧。咁呢只嘅氣體咧嘅毒性先係好高嘅。佢喺空氣裏面嘅含量如果超標嘅話咧，可以喺幾秒鐘之內咧就會令到個人暈低甚至冇醒。 咁、啊、如果測試到即係事前嘅測試啦嚇，係、有呢個嘅硫化氫嘅風險嘅時候，會作出乜嘢嘅裝備同準備咧？ 一般咧，我哋就事前會咁樣嘅，就會通風啦。呢個都係法例規定啦，即係你一定要有持續不斷嘅通風，因為喺呢啲沙井裏邊，呢啲有毒有害氣體咧係必然存在嘅。 好，即係如果你話、李光星，由於我哋就嚟聽七點半新聞啦，跟住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好， 係，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18岁或以上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人士应该打第三针，而第二及第三针之间最少相隔3至6个月。另外，亦都建议已接种第一针伏必泰疫苗嘅12至17岁青少年可接种第二针。兩針之間的區間不得少於12個星期。其中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說，數據顯示第三針接種伏必泰疫苗的保護率較科興高，但是強調會尊重不同人士的決定。另一個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建議，如果青少年在大髀位置接種第二針，可能會減低出現心肌炎的風險。 中聯辦副主任陳東說，民主本質應當是優質，剛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背景多元，90個議席全部有競爭，反映香港走向優質民主，新當選議員五光十色，各階層各界別都有代表。陳東在中聯辦舉行的座談會表示，今次立法會選舉告別了多年以來參選人打口水戰和無謂的政治爭拗，消除了泛政治化的紛爭和社會內耗。他又說，民主形式應當是多樣，認為需要按照香港的憲制地位和實際情況，探索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發展道路，能夠解決自身問題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席陈守仁、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区主席陈守仁及香港圣公会简教乡及香港圣公会教省主席陈书明大主教分别发表圣诞文告。主教陈守仁认为，礼物只能够代表友谊或者爱情的一部分，要更好表达紧密关系和爱情，大家就要乐意陪伴所爱的人。大主教陈书明就说，过去几年香港以至世界经历不同和冲突，不和和冲突，家人亲友因不同见解而关系破裂，所以大家必须帮助家庭、社会以至世界寻找复和之道，促进彼此和睦幸福。北美国家冰球联盟 NHL 宣布，因为新冠疫情决定不派球员参加明年北京冬奥男子冰球赛事。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王春在国新办记者会说，对 NHL 因为疫情无法参赛表示遗憾。他指出，北京冬奥会的疫情防控政策是由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共同制定。防疫手册的措施是依据最新科研成果、中外顶级专家意见以及借鉴多场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经验。王春强调，措施总体效果非常明显，亦得到参赛各方好评，确信一定能够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保证运动员和其他参赛人员健康，亦都能够保证赛事运行，并保证中国公民健康，形容是让人放心的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呢个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18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日风势增强，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显著转冷，多云有雨，气温下降至10度或者以下。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第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咁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沙田马场的快线有意外事故清一场，咁但是现在近住火炭那段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咁至于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较早前近住菲林明道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暂时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要请你小心。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咁而家佐敦尖沙咀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嘅车龙排到红磡绕道，而家新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车龙都排到接近公主道。咁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非常挤塞，车龙沿住连翔道一路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南昌站。咁而佐敦道近住广东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就分别排到加士居道同埋连翔道，弥敦道喺梳士巴利道方向咧龙尾就近佐敦道。 另外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而家都是车多，车龙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竞争是香港经济赖以成功的基石。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陈嘉欣， 随住竞委会累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在维护市场竞争的道路上稳步向前，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让广大的市民感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尋日喺赤鱲角咧出現過一個污水井嘅工業意外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建造業總工會安全主任李光星傾緊嘅，咁請翻李光星出嚟先。你好，係李光星。 系喺度， 你好。 系咁，我哋头先就讲到话，如果即系你啦，系作即系你啦，作为合资格人士啦，即系其他嘅合资格人士，咁如果系测试到呢个嘅污水井入边有一啲嘅硫化氢嘅风险咧，咁就会做一啲嘅通风排气嘅工作，系嘛？咁仲有其他乜嘢嘅？譬如系俾工人嘅装备同埋措施系需要做嘅咧？ 通常做到呢啲情況裏面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咧個工人就帶一啲所謂認可嘅呼吸器具咯，俗稱叫咩樽啊，即係所謂咩滋養瓶樽入去咯。咁啊，當然啦，同一時間嗰個持續嘅通風係必須嘅。咁另外工人落去呢啲咁嘅沙井咧，我哋亦都會要求佢帶一條所謂降散式嘅安全帶啦。另外喺條帶上邊咧，仲要綁住一條尾繩嘅。即係如果真係出現一突發情況，咁喺上面嘅人就可以將個工人拖翻上嚟咯。呢啲就係我哋常見嘅一啲預防措施啦。 咁即係話今次事件裏面，即係報道講工人淨係戴住外科口罩，佢吸入氣體之後就跌落井底，可能係呢啲措施係有問題咯，係嘛？ 如果睇報章上面嘅報道，咁我覺得應該係呢方面嘅即係保防護措施咯，咁但係具體係點要喺現場睇過先知。 OK， 另外我哋關心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開工前即係固然要做一啲嘅監察啦，咁但係咧開工期間嘅安全咧，其實一般地盤會唔會有一啲實時嘅監測措施係可以避免一啲突發情況發生？ 其實有嘅，因為咧個通風咧係要不停地持續嘅。因為在沙井裏面有很多突發情況是事前你很難評估的，因為譬如舉例，我不知道上游或者下游會有什麼氣體湧入來的嘛，所以那個持續通風就很重要了。萬一它真的有氣體湧入來的時候，我們這個大量的通風就會稀釋了那些氣體啦。第二，工人在身上面呢，他也都需要佩戴認可的呼吸器具啦。如果你戴了認可呼吸器具的話，你就需要呼吸外面的空氣啦嘛，咁佢就會安全好多，係咪？咁但係用氧氣樽咧，其實有陣時都有一個問題喺入邊嘅，因為如果普通鋼樽咧，佢大概係用20分鐘到咧，佢就冇氣啦，佢要上嚟換氣嘅。咁所以有陣時就未必可以即係用得到，咁但係可以轉用第二隻嘅，譬如有啲我哋叫做長喉管嘅空氣系統咯。即好似啲微水同仁咁咧，佢戴住個面罩，但係就喺密閉場地外邊持續俾氣佢， 咁都喺里边做嘢嘅人咪可以做得耐一啲。咁另外亦都規定咧，就喺密閉場地外邊咧，就應該有一個人咧就睇住場地裏面做嘢嘅人嘅安全嘅。不過又真係咁講啊，萬一真係場地裏面嗰啲朋友如果佢暈低咗，咁外面嗰個佢就要啟動一個緊急程序啦。咁所以同一時間佢都需要有啲儀器設備去幫佢扯嗰個工人上嚟咯，因為單憑揾隻手去拉係拉唔到嘅。 嗯。其实咧，而家有冇办法咧，即系可以揾一啲嘅机器或者科技系代替个工人落去做喉管检查或者清洁 嘅？其实有噶，而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设备，所谓机械人啦，其实唔系而家，好多年前都有。 嗯。 咁只不过你话清洁就要逐个个案去研究啦，因为呢个喉管下边有啲乜嘢要清洁到嘛。有啲嘢機械人係做唔到嘅，咁就可能需要揾人落去咯。咁呢、這個暫時仲係一個比較難解決嘅問題。咁但如果有普通嘅淤泥啊，其他方面咧，就其實係得嘅。 嗯，我想問翻咧，係關於工序之前嘅風險評估同埋測試啊。其實你哋嘅測試咧係測試嗰一刻嘅氣體、液體嘅一啲情況啊，還是都可能要遇到一啲嘅突發情況啊，或者即根據嗰個嘅工地嗰個嘅情況而去到評估啊，可能會有啲嘅突發事件發生，而去到做一啲相關嘅措施啊。 其實兩樣都要做嘅，因為我哋去試氣嘅時候，梗係試嗰剎那啦，因為之前我哋試唔到，之後試唔到嘅嘛。咁但係就唔代表話嗰陣先唔使試嘅。工人身上面咧，應該咧就是、配有一個即係氣體監察儀嚟嘅。咁萬一佢身處現場嘅環境突然之間出現一啲突發情況，可能啲有違氣體超標，咁嗰個標就會響嘅，咁就會提醒個工人咧即刻要撤離㗎啦，係咪？咁只不過就係話呢啲情況會好急啊，咁就要真係睇現場，真係要開咗現場。尤其我哋通常咧，如果想做評估做得好咧，就唔係淨係睇嗰個井噶。我哋連上游個井同下游個井咧，我哋都要睇埋，因為嗰啲氣唔單單淨係嗰個井噶嘛，可能上游或者下游都有機會湧入去噶嘛。咁所以就真係要現場作評估，然之後先知。 嗯，咁但喺現場嗰度咧，因為我哋今次見到其實工人嘅裝備係明顯唔夠啦。其實做嗰、那個監工嚟講咧，其實係咪每個地盤都應該要有一個監工或者管工係去睇過曬嗰啲工人裝備先俾佢哋落井嘅？ 其實係嘅，根據法例，佢我哋啲合資格人士做咗個評估啦，咁啊跟住要揾人做試氣通風啦，去到嗰個安全濃度以下，然之後咧就要揾人簽一張叫工作許可證嘅。咁咧簽證嘅人咧就必須要確保咧，而家呢一類型嘅安全措施咧係持續有效嘅。佢哋係有呢個責任喺後面嘅。而根據目前嘅法例咧，你入去地底喉管做嘢咧，係應該要佩戴合適嘅呼吸輔助器嘅。呢個法例嘅規定。 嗯。其實如果有一啲硫化氫出現嘅風險咧，咁其實有冇話去到一定程度咧，其實係唔應該叫工人落去做嘢咧？ 其實有個濃度指標嘅，咁、啊、我哋隻標會度佢嘅。現時根據勞工處嗰個標準咧，就係、是、多過十萬分之一，即係嗰個氣體嘅濃度高過十萬分之一咧，就唔應該俾工人落去嘅。咁、 嗯、 如果佢哋有做氣體測試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就唔應該除非只標壞啦，如果唔係咧就唔應該俾工人落去嘅，因為做測試嗰個其實係知嘅，因為過咗呢個數咧個標會響噶嘛，係嘛？佢一定會知嘅，如果超標。咁但係落之前係冇事，你話落到去會唔會有事啊？咁就好難講。另外仲有一個情況就話佢試氣嘅時候，究竟佢會攞到邊一類型嘅氣體咧？咁呢個亦都好關鍵，因為個井可能會好深好長嘅。如果佢試氣只係試井口嘅部分，而試唔到下面嘅部分咧，咁同樣就即係亦都係等於冇試到嘅。 關於裝備嗰方面咧，咁我諗會唔會話工人同埋承辦商之間個關係都係一個問題咧？因為即係譬如係即我相信啲裝備都係承辦商提供俾啲工人噶啦。咁但係會唔會話都喺行內可能即係出現一啲嘅可能承辦商未必供應到足夠嘅裝備啊，或者合適嘅裝備。咁工人呢個時候可能即係譬如要求啊，或者甚至出咗事去出聲聲討啊、追討啊咁樣，有冇可能嘅咧？ 其实在整件事件里面本身工人是最被动的，他们没什么话语权的。那些设备都是雇主提供的，如果雇主不提供他可以要求，就是这个当然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来的，不过现实地讲那个工人为了个饭碗他要求他上面那个话给他就用咯，如果他给他都无奈的。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承辦商我諗冇乜嘢理由不提供嘅，咁只不過即係現場會唔會出現啲溝通問題啊？咁就難講。 咁除咗承辦商個責任之外咧，其實頭先我哋都傾到就係即係機管局啊，同埋即係勞工處嘅相關嘅責任啦。其實呢兩個即係機管局同埋勞工處，你認為喺呢件事上面有一啲乜嘢嘅即係責任都需要係負翻？ 咁當然啦，即係政府就永遠都係扮演住一個監察嘅角色噶啦，佢哋係責無旁貸嘅。咁只不過就我成日都認為你要防止事故，單憑政府或者機管其實就唔得嘅。喺所有嘅安全制度裏面都係噶啦，嗰、那個承辦商係責無旁貸嘅，一定係由佢負責嘅。咁政府只係負責監管嘅啫。咁另外工友當然啦，佢自己都要為咗自己切身安全，佢都要即係遵從某啲安全守則啦。但喺行內裏面見咧，就我所見咧，如果你要求嗰個工友帶呢啲咁嘅呼吸輔助器咧，我就未見過有工友話帶。因為佢哋上嘅訓練堂其實都有教佢哋點樣佩戴呢啲。 好啊，唔該曬啊，李光星，多謝你啊，係。咁李光星咧就係呢個嘅工建造業總工會嘅安全主任嚟噶。咁我哋電話18723111。咁大家對於今次呢個嘅致命工業意外有乜嘢嘅睇法咧？歡迎打嚟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陳先生喺度，陳生你好。 你好啊，主持 係。請講啊。 先講。嗱，咁樣我過往咧都係做喺地盤，咁啊沙田嗰啲我都曾經做過，但係我今朝早聽到而家咧。就有一樣有一兩點有啲主持就冇即係嗰啲客人唔係講緊嗰啲嘢就冇講到嘅。 請講。 首先咧喺個機場附近咧，地盤管工有冇問過天文台上晝下晝幾時水漲幾時水退？第二咧就係話咧通常我呢啲大嘅沙井係有直徑兩米高，咁但係佢兩米高咧就係足以可以帶一個氧氣樽內嘅。但系另外如果太小嗰啲一米半嗰啲，可以喺地面咧。頭先嗰位客人都講咗，喺地面放一個我哋叫 air pressure 嗰啲機，咁咧就啦，打啲空氣落去。咁啊，嗰個工人就孭住個豬嘴，就幫住條喉嘅。咁啊，就除咗安全式安全式嗰個安全帶咧，每個人咧就應該掛住一條繩咧，就喺上邊。咁啊，當佢嗰個 alarm 一響嘅時候咧，咁佢又應該就即時可以。將個人拉翻上嚟，嗱呢樣嘢就，所以今朝早到而家就好多人就講漏咗一啲嘢，可能佢哋即係時間太急係。 我想問頭先你關注到水漲水退嗰個問題啦，對於工人個工作有咩影響㗎？ 嗱機場我做幾年㗎啦，咁咧如果加上佢係開嗰個污水渠，那個污水渠係流出大海嘅話咧，水漲咧一定係回沖翻落去嗰條渠，只要佢一個開挖路咧。即係、那個中文我唔知叫咩咁一開嗰個開關仔咧，嗰啲水咪直情嗰水位高嘛，佢咪湧翻轉頭咯，係咪先？就係咁啦。咁至於你話要搞裏邊嗰啲咁嘅運作嘅嘢，其實咧好多年前都已經，而家嗰啲通渠公司係一部機係喺地面係可以睇到嗰條渠好清楚嘅，即係好似做微創手術咁樣，咁就咧用水壓。就打將嗰、那個渠壁啊，可以打到好碎啊，咁就完成咗即係去水嗰個任務噶啦，其實已經 其實 後天上。 好多谢陈生的电话吓，咁都讲咗佢啲即系佢自己作为工人的一啲观察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电话旁边又请嚟另一位嘅专业人士吓，咁就有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兼社建中心会长黄敬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你又点样理解今次嘅事件啊？ 我首先想回应少少，头先啱啱嗰位听众陈先生咧讲咗有两个应该系误解。第一个咧，香港啲污水咧就绝对唔应该话会排出大海嘅。第二个咧，雨水系有机会直接排出大海，但如果真系喺海边嘅雨水咧，其实有一个倒有一个防止倒灌嘅盖嘅，即系唔会话咁容易倒灌得翻到嚟嘅。 OK， 咁呢个第一件事，我希望大家都理解咗香港个渠务设计系统先。咁关于呢件事咧，因为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咧，我自己唔喺现场咧，我就知得有限，所以我就希望喺大众方面咧，就讲多少少两样嘢。第一样嘢就关于作为密闭空间佢工作嗰个风险咧系比较高嘅，所以咧我哋就一路都系建议咧，就系话如果呢啲风险咁高咧，就唔好谂住个个都识得做，应该系足够嘅培训啦。而家嘅培训咧就系一日就可以成为工人啦。两日咧就可以成为呢个合资格人士，咁然后三年咧就回顾一次嘅。咁但系比较遗憾咧，因为呢个证件而家发得都比较多啦，咁好多人其实三年之内咧都未必有机会去做一次密闭空间嘅工作嘅，所以对于密闭空间嘅工作咧就比较陌生， 未必熟悉 嘅，意识咧系唔够高啦，系啦。咁意识唔高咧，尤其如果佢工作嘅地点咧系近一啲污水处理厂啦，因为水向低流啦，呢个就真系事实啦。污水处理厂咧，啲水咧就首先个井比较深，水亦都比较大。另咧，因为佢去到污水处理厂之前咧，其实嗰啲污糟物咧都相对性会多咗噶啦。咁我哋密闭空间最大嘅风险咧，其实就系一氧化碳啦，同埋硫化氢。咁一氧化碳咧就系一个不完全燃烧啦。咁如果喺入边做嘢，就机会会都高啲啊。譬如有发电机啊，之类之类，嗰啲系其实唔应该放入去做嘢嘅。咁甚至有时咧，我哋嘅汽车。如果唔熄車就咁擺喺路邊咧，都有機會將啲一氧化碳咧落咗我哋嘅污水渠或者係雨水渠入邊，令到入邊做嘢嘅人產生危險嘅。咁但係第二樣嘢，硫化氫咧就好難避免嘅，因為點解咧？佢係有機物嘅腐化所產生出嚟嘅有毒氣體，雖然佢有味嘅，係臭雞蛋味嘅，但係咧亦都好容易產生。所以我哋要做嘅話咧，就要跟足翻嗰個指引啦。首先就是要受个培训的工人和合资格人士签署这个工作许可证。第二呢，工人呢应该是要有一个意识呢，是哪些危险的时候呢就不应该直接冲去做，是要根据那个工作许可证或者风险评估提出的要求去做一些适当的措施，譬如通风或者有必要的时候背起这个压缩空气樽。咁呢个大家成日叫佢氧气樽啦，其实佢係压缩空气嚟嘅，即係同我哋普通呼吸嘅空气係一样嘅啫。咁而问题就係在于大家对于呢个樽呢唔够熟悉，所以有时呢拎起上手都唔识得用。咁因为个培训唔係好够，同埋冇实习嘅机会，所以我哋建议呢就係专攻专责啦，即係唔好个个都諗住自己係专家去做呢件事。呢个第一。第二呢就係嗰个培训嘅要求呢应该要稍微提升。而呢个培训嘅要求呢应该系相关嘅管理人员呢系必须要参与呢个培训嘅。咁而家我相信好多公司嘅管理人员都有密闭空间呢张证嘅，但系你叫佢真系实际落去处理嘅话呢，我相信佢可能有少少拿手唔成势啦。咁第三样嘢呢就系劳工处呢其实嗰个监管呢可以稍微提升少少。劳工处呢其实每一次出咗意外之后呢，佢都会去封场啊，跟住拉人，跟住告。咁呢个几样嘢，第一样嘢系出咗事之后先去做呢个动作。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如果佢哋要告嘅话咧，其实而家咧啲官咧判嘅罚则咧都比较低。咁当然与此同时，其实劳工处咧提出一个提升罚则嘅一个方案，但系呢个提升罚则咧系升得好紧要嘅一只嚟嘅。而家去到最尾咧讲咧就系话，有一个事故嘅话咧，最高可以罚到去2000万港币。咁2000万对一个中小企咧就系天文数字，或者系必然系执笠噶啦。咁当然翻转头，如果官根本就系判2万、4万，咁亦都系冇意义。所以我觉得执行上边咧，劳工处同埋相关嘅部门咧，佢哋除咗推广之外咧，喺执行上边咧，应该系认真地处理翻每一个事项。佢哋如果做得不足，及时提出通知。第一，第二咧就系如果真系唔得嘅，喺未发生事故之前咧提出检控，因为佢有疏忽啊嘛。第三就是工人的意识上面呢，不要样不要个个都是成为专家，他一定是专业的那班呢就是做多些培训，等他可以相关的项目呢 有一个独立嘅俾钱方法。咁我建议咧，发展局又好，相关嘅部门，尤其渠务处咧，可以将密闭空间工作嗰啲人系一个特别嘅项目去俾钱啦。 你头先提到话，即系工人嘅培训啊、经验嗰个问题啦，咁可能都有一啲工人未必系好熟习相关嘅程序啦，即系需要去到即系再加强呢方面啦。咁其实你见到业界嗰个人手个状况系如何呢？咁而另外有冇一啲嘅科技可以帮手，咁就系免得咁多嘅工序系需要工人亲身落到去沙井里面工作呢？ 整个建筑业界都是趋向年龄老向老化，大家都知道的啦。咁个原因就是大家都觉得建筑业界比较污糟啊，尤其如果做渠务咧，直情系好污糟。咁所以好多人就唔系好想入行，呢个事实嚟嘅。咁所以主持人你提出嗰个议题咧，就是我哋而家最近不断做紧，亦都开始有啲进度嘅。譬如我哋做沙井检查咧，而家基本上就算几深嘅沙井都好啦，譬如到20米嘅沙井都好啦，我哋系唔需要落人都可以做到检查嘅。咁問題，因為用高科技咧，就同以前嗰個做法唔同之下咧，咁政府就要明白呢個差異，但係個結果係有嘅。咁變咗佢要接受嗰個答案係就係嗰個真實嘅答案。因為曾經有啲人講：，喂，唔係喎，我合約話要影相，你俾唔到相我就唔算係一個影咗相。但係我哋已經錄影咗，亦都可以編一個電子相出嚟。咁點解唔可以真係叫做影相咧？咁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嘅啫。咁呢個就係沙井勘探啦。另外我哋亦都好經常會做管道嘅探測。管道嘅探測即係話我哋會放一個叫 CCTV， 中文直譯就要閉路電視入去個管道入面，睇入面嘅狀況有冇爛啊，有冇塞啊，或者邊度塞邊度爛咁樣，然後提出一啲方案去修補啊，或者係改善嘅。咁而家嚟講呢，基本上呢啲機呢佢係非常之高清嘅啦。咁然後呢佢我哋都唔使走落去沙井度去做呢個動作嘅。咁因為而家啲機呢可以做得到啦。第三樣嘢咧，就係真係科技啦，譬如航拍機啊，或者係三維掃描嘅儀器啊，而家都越嚟越普遍。咁問題就係、是、第一都相對性貴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操作咧，而家咧都唔係咁純熟。咁所以咧，我哋可以鼓勵呢啲有項目嘅人咧，用呢啲新科技咧，而政府可以俾一啲配套嘅資源咧，等佢哋去做多啲嘗試，揾到一個更加安全、合適嘅答案，減少人入去密閉空間工作嘅方法咯。 咁你頭先提到咧，其實密閉空間工作佢本身都要做一個嘅危險評估啦。其實通常會去考慮一啲乜嘢因素咧，先決定俾唔俾工人入去做工作。 其實咧，所謂密閉空間咧，就有五種指明嘅風險，分別就係火、熱、氣、水、固。固係流動固體，其他四個大家應該都聽得明嘅啦。咁其實其中一種風險出現咗咧，都叫做密閉空間嘅。所以如果我哋揾到係密閉空間嘅話，我哋就睇下呢五種指明風險對我哋人嘅受害有幾多啦。譬如有氣嘅，毒氣嘅意思就係缺氧或者有毒氣啦，我哋應該要吹風，吹到咧佢可以正常呼吸先去落去。如果係真係唔得嘅，要用呢個空氣壓出樽嘅話咧，我哋要可免則免嘅。個意思即係話，如果唔得嘅話，諗下第啲方法。另外咧，就係要佢哋知道，如果有風險，我哋正常做咧係應該身度有一個毒氣錶嘅。如果毒氣錶響，就唔係話你會出現事故，係話你可能會有危險。咁我哋要立刻撤離，就唔好問點解，就離開咗之後先至揾個原因。而家譬如我自己試過咧，喺中環有條13米深嘅渠入邊做緊嘢，我個錶突然間響，一氧化碳過高，出嚟之後發覺係咩咧？就是大會堂門口結婚花車冇熄車，然後不斷噴一氧化碳落去嗰個渠嗰個蓋入面，令到我條渠入面都有一氧化碳過高。咁我出嚟先揾答案嘅，就唔係喺入面去問點解，因為咧我哋喺入面咧係好難咧處理到好多事嘅。咁當然上落咧，譬如頭先我講13米係好深嘅渠，就算2米都已經好深噶啦。我哋應該有啲防墮嘅設施，上落嗰陣時候咧真係有線腳都好，都唔會話跌咗落去。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好，唔該曬黃敬啊，多謝你嚇。黃敬咧就係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前會長兼社建中心會長啦。咁林志恩就希望呢啲嘅悲劇咧就唔會再發生啦，大家都留意安全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咯，拜拜。